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陕西多措并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对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作出重要批示； 上半年我国交通投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 国家发改委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合理拉大峰谷电价价差； 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中国队夺得奥运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200米蝶泳两枚金牌；在乒乓球男女单打、羽毛球混双比赛中，中国选手均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冠亚军。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塞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塞人民守望相助，并肩抗疫，展现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比奥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巩固友好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比奥在贺电中表示，塞中建交50年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平等相待和共同繁荣的原则，真诚友好、团结互助，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塞方期待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 黄河在陕西境内全长719公里，流域国土面积占陕西的65%。去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不懈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动黄河流域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近日，总台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2021年宣传活动深入陕西黄河流域采访。陕西通过立法保护、生态修复、节水增效、提质转型等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黄立新、侯燕、刘涛报道。 夏日的延安市吴起县，绿树成荫，满目苍翠，而这里曾经是一片黄土，风沙满天。吴起县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树学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通过退耕还林已经实现由黄到绿的转变。 通过我们多年来的退耕还林，我县的森林覆盖率由退耕还林前的8.4%提高到目前的20.3%。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占了4亿多棵树嘛，人均现在占了差不多5000棵树嘛。 在延安市宜川县，黄河峡谷地形最陡峭的悬崖上，活跃着8支悬崖专业造林队，队员们腰缠绳索，在300-400米的山崖上植树造林。宜川县林业局副局长郝云峰介绍，悬崖造林队用石坑刻土造林技术，将造林成活率从过去的60%提高到目前的90%。 越陡的地方肯定是水土流失越严重的地方。咱这个黄河岸边这个山势比较陡峭，我们这几年一共在黄河沿岸造林已经达到这个35000亩了，治理了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应该是很明显的。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陕西的黄土高原区正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陕西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解这个牛鼻子，经过多年的退耕还林和生态保护， 年均入黄泥沙量从2000年之前的每年8亿多吨下降到目前每年 2.7 亿吨。在黄河岸边的一家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民拿起一杯刚刚经过处理的再生水一饮而尽。他告诉记者，这杯工业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软化等物理化学方法的处理，已经达到了可饮用的标准。公司建起的综合水处理系统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推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在黄河流域首先要在节约下功夫，首先要想到水的高度循环利用、分级处理、梯级使用。2019年我们下定决心对于水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改造，做到污水不外排。 在2019年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渭南市合阳县地处汾渭平原，为了提升农业发展质量，近年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重点项目建设，省工节水、省肥增效的效果十分明显。合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董亚斌： 一个就是井水或者水库的水做滴灌，再一个就是黄河我们有一个渭北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过去用这个漫灌的技术，一亩地用80立方的水，节水灌溉可以减少到30方左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陕西省发改委黄河办负责人荣朝柱介绍，下一步陕西将重点围绕减沙治污、防洪节水等方面来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工作。 我们已经出台了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围绕减沙治污、防洪节水这四个方面来抓好具体的工作。 本台消息，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28号至29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对于促进社会化就业、更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更好促进就业扩大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更大激发亿万劳动者和各类人才的创业创新活力，带动新动能成长，为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持续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发表视频致辞。 中国经济半年报。 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交通投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年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资1.2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13.3%。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说， 上半年完成营业性的货运量247.5亿吨，与工业的增加值、用电量等宏观的经济指标的走势基本相吻合。完成港口的货物的吞吐量76.4亿吨，比2020年同期增长13.2%，比2019年同期增长13.9%。 受国际航运市场运行影响，今年以来，我国主要港口一箱难求。孙万健说，交通运输部积极服务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引导国际班轮公司加大和优化国际航线运力的供给力度，集装箱紧缺问题已得到缓解。 六月，我国的主要港口集装箱的空箱短缺率为1.4%。比年初下降了12.2个百分点，我国的造箱企业加大生产的力度，目前的月产能已由过去的20万标箱提升至历史的最高水平50万标箱。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部署各地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总台央广记者周瑶、王义群报道。 此次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当地情况，积极完善峰谷电价机制，统筹考虑当地电力供需情况、新能源装机占比等因素，科学划分峰谷时段，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系统峰谷差率超过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则上不低于4:1，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3:1。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刘庆认为，通知最大的亮点是合理拉大了峰谷电价价差，这为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促进储能加快发展，释放了清晰强烈的价格信号。 一方面呢，是更能引导用户呢分时用电、错峰用电，另一方面呢，还能有效的推进和促进储能，从一定程度上呢，应该是促进了风电和光伏的生产和消纳。 通知明确，各地还要在峰谷电价的基础上推行尖峰电价机制，主要基于系统最高负荷情况合理确定尖峰时段，尖峰电价在峰段电价基础上上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0%，还可参照尖峰电价机制建立深谷电价机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所研究员杨娟表示， 这一次除了峰谷电价以外，还有在峰谷电价基础上还有尖峰电价和季节性电价，这个内容是更加成一个体系了，我们说形成了分时电价的体系。 专家普遍认为，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对社会总体用电成本影响较小，电网企业不会因此多收钱。总的看，此次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对居民用电价格的影响较小。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在世界银行跨境贸易指标全球排名由2017年第97位大幅提高到2019年第56位，其中在进出口均为海运方式的经济体中排名全球第7位。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黄冠胜表示， 目前呢，进出口环节所需验核的监管证件从2018年的86种精简到现在的41种，持续采取了压缩进出口货物整体的通关时间。2021年的6月，我们全国进口出口的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36.68小时和1.83小时，较2017年我们分别压缩了62.34%和85.15%。 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堵点、痛点、难点问题，亟待统筹推动解决。 整合精简报关单申报项目，提供多元化的申报模式和税收担保模式，供企业呢进行自主选择，支持海外仓建设，完善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出口环节的费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强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鼓励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面向社会残疾儿童拓展服务。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十三五时期，860万城乡持证残疾人实现了多种形式的就业，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也达到95%，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80%，其中近100万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詹成富说， 将未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内的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残人员，参照单人户的政策纳入低保，推动建立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实施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的跨省通办。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面向社会残疾儿童拓展服务，推动机构内适龄残疾儿童接受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 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今天审议通过了《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支持雄安新区改革创新和建设发展的综合性法规。条例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总台驻河北记者谢斌超、孟晓光，河北台记者高丽红报道。 河北雄安新区条例紧扣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实际需求， 重点从管理体制、高质量发展、改革与开放、法治保障等八方面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管委会及其内设机构的法律地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英： 明确了雄安新区管委会是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参照行使社区的是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行使国家和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条例的出台填补了雄安新区综合立法的空白，通过立法把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定，明确雄安新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明确雄安新区实行产业准入制度，这也标志着法治雄安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峰： 作为雄安新区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必将为雄安新区下一步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在上午结束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此外，张雨霏在早前结束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收获一枚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世界纪录要诞生了，中国队拿到了冠军，同时刷新了女子4×200米。 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沉寂多日后迎来爆发，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7:40.33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由澳大利亚队所保持的世界纪录。美国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和季军，中国队最后一棒李冰洁。 看到旁边都是强敌，然后我也是想体现出自己就是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吧，然后主要还是感谢队友。 而第三棒的张雨霏在此前结束的200米蝶泳决赛中为中国游泳队拿到了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张雨霏： 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并且我们坚持走下去，我们看到光明，走到胜利了。 其他比赛，乒乓球赛场，小将孙颖莎以4-0击败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与队友程梦会师女单决赛。樊振东和马龙则在半决赛中都以4-3艰难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就此，中国队也提前锁定乒乓球男女单打这两个项目的金银牌。羽毛球方面，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以及王懿律、黄东萍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同样会师决赛。中国女排不敌俄罗斯奥运队，遭遇小组赛3连败。中国小将于海成在射击男子飞碟决赛中排名第5。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24例。南京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该市全员第三轮核酸检测全面展开。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7月28日0时到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截至7月28日24时，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7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发布会上公布了病例轨迹、热点和现住址分析图。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些病例啊，还是分布在路口街道附近，也是说明主要的这个病例啊，一方面是在江宁附近，还有在主城区，那更提醒我们对此防控的话要从严从紧。 今天起，南京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江宁区路口街道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同时全市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全面展开，江宁区、溧水区作为重点区域已经先期开展，剩余区域将在明天中午12点前完成。对南京市民普遍关注的如何就医问题，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回应： 那有些可能老年人呢没有这个手机，他就没有这个健康码，医院会尽量的安排他们当天就就诊，做好现场的一些指导，通过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为这个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病人提供这个互联网加门诊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患者呢可以选择互联网医院就诊，减少来院的这个次数，同时也减少风险。 另据了解， 28号0时到29号12时，北京新增两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四川28号新增三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有两例曾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一例为四川泸州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湖南省宁乡市29号新增报告一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检测者，初步研判为四川省确诊病例的关联者。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河南省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防汛救灾最新情况。截至今天12点，河南全省因灾遇难99人。此外，河南全省农村公路共计阻断1685条，目前尚有842条仍在抢通中。未抢通路段主要集中在安阳、新乡、郑州、鹤壁、许昌等地。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环流中心于今天早上从济宁市鱼台县进入山东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它将继续北上，并与冷空气深度结合，给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内蒙古等多地带来强降雨。 受台风烟花影响，海河流域渭运河区域降雨强度可能偏大，加之前期降雨造成漳河、渭河洪水下泄，渭运河及其下游漳渭新河、南运河防洪形势严峻。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雷电蓝色预警，今天12点到明天24点，北京市各类山区公园、林区景点及涉水景区将全部关闭。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0号在广西南宁开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向市场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共17万吨，其中铜3万吨、铝9万吨、锌5万吨，这也是继7月5号投放10万吨铜铝锌之后再次抛储，以此平抑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 今天中午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1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日前宣布，允许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将开放京台高速北京段5环路至6环路双向10公里路段进行前期道路测试验证，这意味着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开始驶上高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近期美国等个别国家声称中方拒绝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份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并未经得世卫成员国一致同意。 近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世卫组织秘书处起草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表达了关切和反对，认为工作计划不符合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结论和建议，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无法作为第二阶段溯源合作的基础。同时60个国家也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欢迎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溯源政治化。 赵立坚说，为支持和配合世卫组织开展第二阶段全球溯源工作，中方在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前，就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下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这是一份科学、专业、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案。 中方将继续落实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工作建议，积极推动开展报告中涉及中国的后续补充性研究。我想再次强调，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10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亿9526万6156例，累计死亡病例418万0161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的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显示，上周全球新增病例超过380万例，这一增长趋势主要归因于美洲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幅增长。美洲地区的新增病例数增长了30%，西太平洋地区增长了25%。此外，德尔塔变异株已经传播到1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还指出，预计全球报告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在未来2周内可能超过2亿。日本28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90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由于疫情快速反弹，神奈川县等首都圈3县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此外，据东京奥组委今天发布的消息，新增24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通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奥运相关人员已达193例。28号，泰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6000多例，医疗资源已经严重透支。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 疫情对泰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不断升级的防控措施也使得商业活动几近停摆，旅游、餐饮、航空等行业一直在呼吁政府救助。而政府在推出两轮高达1.5万亿泰铢，折合人民币约3000亿元的贷款计划，用于刺激经济复苏和民生救济后，已经债台高筑。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接近60%的上限。 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的迅速传播，法国的新冠疫情近段时间持续反弹，各项主要指标均出现恶化。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 为应对新一波疫情，法国政府向议会提交的健康法案日前获得通过。该法案包括将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扩大到餐厅、酒吧、飞机、长途火车等场所。医护人员、消防员、为老年人等新冠肺炎易感人群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都有义务接种疫苗，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者必须进行自我隔离等主要内容。法案将于8月9号正式生效。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8号晚就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8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重申，经济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展，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仍然存在。 欧盟理事会28号宣布，正式批准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4国的经济复苏计划。至此，已有16个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复苏计划获批。正式获批后，相关成员国可签署拨款和贷款协议，获得预融资。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8号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核谈判中不可信，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伤害其他国家。他说，美方承诺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实际上却没有也不会兑现承诺。美国还要求在业已存在的协议中添加新的内容。 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8号晚发生8.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海啸预警部门已针对此次地震发布了海啸警报。 日本福井县局部地区29号出现创纪录的暴雨天气，导致山体滑坡、河流漫灌、道路被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刘宇华、王远，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Having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di-di-di.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di-di-di.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